人们对宋晓都抱有期待，因为他总是临危不乱，因为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有出彩表现。但是这一次呢，在被叶修的军末校击穿防守后，宋晓就再没能建立起来成功的防守节奏。如果说之前的防守有刻意让出空间捕捉反击机会的话，那么现在就纯粹为了抵挡对手攻击，为了生存下来而进行的防卫了。不过即使是这种情况下，防守做得好的选手也是可以撑破对手的攻势，找到扭转的机会。宋晓心理素质好，防守水平又高，所以即使他像很多常规赛中的选手一样被散人快打打得很狼狈时，大家总觉得他肯定不会就这样输掉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大家真不应该抱着这样的期待。宋晓此时和其他被动挨打的选手也没太大区别，韬落杀明，左支右出，十分狼狈。至于宋晓此时的心情是怎样，那就没有人能知道了。 还有10%的生命， 潘林却还没死心，还希望在最后关头有所转机。不过再看看军魔校的生命后，有点绝望。73%，军魔校这有这么多的生命，宋晓这位季后赛选手这次可是开张不及，出门就撞门板上了。不会就这样结束吧？所有人在心里念叨呢，尤其是蓝雨战队的粉丝们，他们对宋晓特别有信心，因为宋晓从未在关键时候让他们失望过。但是凡事都是有第一次，宋晓也终于迎来了他在季后赛却没关键起来的第一次，输了70%。这是军魔校生命血线最终停留的位置，宋晓的韬落杀明就这样无声地倒下了。现场掌声一片，当然是献给叶修的。一条舞这样奔放的口号，也还是有奔放的汉子在喊的。宋晓从比赛鞋里走了出来，电视直播有给他特写，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哎，宋晓今天的表现有点让人失望啊。或许是我们对他期待过高了啊。宋晓的技术水准并不算最好，但因为出色的心理素质，让他在季后赛这种关键的时候更能超水平发挥。而其他选手在紧张的季后赛里可能会过分紧张，可能会对过分的谨慎，这都是失常的表现。一边失常一边超水准啊，所以也不难理解宋晓为什么在季后赛总是会出彩。不过这次他的对手说叶修在季后赛里紧张，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笑啊？所以说他被叶修压制住很正常，如果换是一个星星新人的话，也许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看来蓝雨是没料到叶修居然还是在个人赛里第一个上阵，他们的本意大概也不是想让宋晓遇到叶修的。我们看看蓝雨第二顺位的选手是谁。 李一博开始注意电子大屏幕，季后赛搞得很悬念，不像常规赛里的擂台赛，两队三位选手的名单和出场次序依次列出，然后三人直接上台。季后赛这五人擂台赛是按顺位一个一个来，不到该上场时，没人知道接下来会派的是谁。卢汉文，剑客流云。终于大屏幕上打出了蓝雨战队接下来要出场选手的名字。 这个 李一博欲言又止。卢汉文现在依然是职业联盟中最年轻的选手，可他却已经在主力位置上打了2年，两次入选全明星，19岁的处子赛季就因为失误承担起了战队失利的主要责任。蓝雨对卢汉文的培养方式真的是太奔放了，现在可没有任何一支队伍会将新人就这样毛手毛脚地扔到场上让他去打打杀杀，大家都是讲究一点循序渐进的。看到蓝雨对卢汉文的使用，有不少评论都曾表示过担忧。新秀进入联盟需要适应职业比赛的强度和节奏， 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选手适应能力很强，一上来就让人眼前一亮，顿时方方面面的夸奖就会扑面而来了。但是新秀往往不知道，他们在这时所面临的还不是真正的职业圈，因为他们的初来乍到，他们对职业圈固然陌生，职业圈也不熟悉他们。而当他们有了这样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后，职业圈也已经关注到他们，各大战队也会开始针对他们有所行动。这个时候，新秀所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职业圈，为了胜败用尽一切手段的职业圈。无数新秀在这时候就被撞得头破血流了，而这就是所谓的新秀墙了。多少如今顶尖的大神级选手可都是撞着这墙走过来的，他们挺了过来，可也有很多有天赋的选手在新秀墙之后就泯灭众人了。过重的打击，过大的压力，对于新人成长都是很不利的。蓝宇的卢汉文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处于这样的不利环境中，而且也不出意料的，在各大战队熟悉了他以后，场上表现和数据都有所下滑。但是卢汉文却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继续努力，继续拼杀，就好像还是初出联盟似的，他继续保有着那股新鲜的活力。表现下滑，失误连累全队，卢汉文都经历过，也难过过，但是他的积极性却从来没有因此被消磨过。他是真真正正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心里全是阳光，没有一丝阴霾。蓝宇所用的就是最适合他的培养方法，他不需要保护，他可以直面所有挫折，摔得越重他爬起得越快，跌跌撞撞直至彻底飞奔起来。 这一局李指导你怎么看啊？啊，叶修经验丰富，卢汉文冲劲十足，很有看点啊。 潘林估摸着李一博原本想说的恐怕不会是这个，但节目里也不好太追问，只好一边简单介绍卢汉文的情况，一边看到这少年从选手席上站起身朝赛台上走过去。 这卢汉文可也有一颗大心脏啊。 是啊，相比起技术，心理素质可是更难磨练的，卢汉文小小年纪真不容易啊。 蓝宇的两位选手现在在途中交流，宋晓是在传授刚刚比赛中吸取到的一些经验吗？ 这种经验蓝宇该早有啊， 或许又有什么新发现呢？ 潘林说话的功夫，宋晓和卢汉文两个已经分开，卢汉文上场，宋晓回到蓝宇的选手席。 喂，很难打吗？ 黄少天问他。 眼都花了。 宋晓坐到座位上把眼睛闭了起来。 眼花？那个千机伞变啊变啊变啊的，就没一秒钟消停的，真心受不了。 蓝宇诸位面面相觑，他们备战星心，叶修和他的伞人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有关这一点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都什么事儿啊？ 蓝宇的弹药专家选手郑轩感叹着。干扰视线，他们弹药专家一系可算是最出风头的，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其他人可能没办法做到他那么极致，但也已经成了弹药专家多多少少都会利用到的一种手法。不过叶修这手法和他们这手法又有不同，他们只是借光影来做掩护，而叶修这直接就是视觉攻击啊，把人都搞眼花了，这简直就是闪光弹一般的效果。 你和汉文说什么了？ 宇文周问宋晓。 我让他尝试多切侧落或者绕背，尽量不要正面打，正面打真的太恶心了，真的，你们有机会都可以去试试。 宇文周没有再多问什么，就见着卢汉文进了蓝宇的比赛席，而后角色载入，刘云和君莫笑刷入地图。卢汉文当然不是喜欢绕圈子的性子，刘云直接朝中路切去。叶修呢，这一次却再次战术走位，而且没走和上次相同的，那次他让君莫笑走左翼，这次却是改走了右翼。 又玩阴的， 黄少天咬牙， 多少也是有点紧张。他当然比外队的人更清楚卢汉文的风格，猥琐流的话他可不怎么擅长应付，一般猥琐的也就算了，但叶修的猥琐黄少天觉得揣摩到任何程度都不过分。 卢汉文直切，叶修战术走位。 潘林也在开局介绍了， 叶修看起来不紧不慢的呀，并不打算抢位的样子，这次又准备从哪里发动偷袭呢？ 叶修的战术走位并不像真正彻底的猥琐流那样，一会儿打一下，一会儿躲起来，敌进我退，敌退我扰，那样让人郁闷的要死。他大多数时候就是借偷袭抢个先手，然后直接正面把人打趴了。不过现在是擂台赛，擂台赛需要尽可能少的消耗，如此背景，这家伙彻底猥琐起来也不是没可能的。荣耀教科书，大家不会以为叶修还有什么不会的打法。会不会猥琐呢？所有人望着君莫笑不紧不慢的移动，想着